亚伯兰是凭着信是蒙福。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亚伯兰是因信称义。相信因信称义这个名词对基督徒来讲都不是很陌生，我们都很熟悉。但是你们知不知道原来因信称义已经在到创世纪十五章六节已经提到这个是教义。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这个。有很多人认为因信称义或者是今天的经文十五章六节是全部圣经最重要的章节，是讲到就是亚伯兰因为他的信心被神称为一个义人，亦都是讲到我们这一班罪人怎样能够是去到神的面前被神称为一个义人，所以是神学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十五章是六至到是二十一节，或者就是跟我一起读，我读双数，请大家是读是单数，是十五章六节至到二十一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只是了没有劈开。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睡地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以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法拉底河之地。客人、比利洗人、利弗音人、剛才我們讀的經文第一節就是讀到十五章六節，就是說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這個就是我們因信稱義的出處。這節經文都是被很多新約的經文所提示到所引用，其中有羅馬書、加拉太書，還有是雅各書，是被保羅和雅各都有引用。我们看看 保罗在到罗马书第四章二至三节话：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他算为他的义。他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是算他的义，不是他真是他的人是义。我们都是一样，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蒙恩，都是因为神说我们是一个义人，而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 AJ Gordon 是一个十九世纪的神学家，也是一个牧师。他有一次是搭火车，在一个火车上高，就跟他身边的一个乘客就讲起因信称义的事。他就说：哎，我们真是蒙了神的恩典，我们得救，我们得称为义人，都是因为是信，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他隔离的乘客就说：不是啊，我们得以成为是一个义人，全部都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两个人就因为感情拗了起来。 就喺度拗拗拗下，突然间有一个系茶飞嘅人入到呢个车厢入边，咁佢就两个就即刻停止咗拗，自己喺身上边就揾咗张飞出嚟，就俾呢个茶飞。茶飞嗰个睇完咗之后，就俾翻两张飞俾佢，好满意就走咗去。A.J. Gordon 就同佢身边个人讲：嗱，你有冇睇到啊？查飞嗰个唔查你个身份系咩人，唔查你系有冇资格系上嚟呢架车，佢所认嘅就系嗰张飞。呢一张飞就系我哋每个人嘅信心，我哋就系凭住信心被神系称为一个义人。系加拉提书第三章六至到七节，保罗话：正如阿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故事的原因。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原来我们每一个是凭信来到神面前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是和我们所立的约，我们也是因信称义是来到神的面前。雅各喺度二章，雅各书二章廿三节亦都话：，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亚伯拉罕被称为神嘅朋友。其实呢度我应该系写埋二十二节同埋二十四节，系因为篇幅嘅问题，冇乜地方，所以冇写到。二十四节成为有好多人嘅拗调。就是说雅各其实不是说因信称义的，雅各在这里二十四节说，其实看来人称义不单只是因信，亦都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这里就被人很多说雅各的神学观是和保罗的神学观是不同，但是我们要看回第二十二节，二十二节雅各说，信心是因为行为才得成全。我们的行为其实是成全了我们的信心，不是说因为我们是靠着行为而得救，但是我们的行为就是显现出我们是内里的信心。我们内里的信心应该是有外来的表现，这个就是雅各所说，他的行为就成全了我们的信心。讲一讲这个因信称义，不得不一提就是马丁路德这个人。我们知道因信称义其实在早期教会是有很大的一个是意思在里面。在早期的教会就是因为因信称义，以致由天主教导是分了出来就是基督教，造成了有宗教的改革。马丁路德这个人真的很有趣，他自小 在他的家庭中是生长，原来他爸爸是一个很严厉的人，所以他自细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对自己是很是责备自己，他经常觉得自己很多罪，是不能够得救。当他二十二岁的时候，是1905年，有一次有一个大风暴，行雷闪电，他就硬是觉得那些雷呢就劈在他的附近。他说，这一次一定是神的审判，神是要杀我了，因为我是个罪人。所以他很害怕，他害怕到后来他就呼叫出来，他求是圣安妮是打救他。原来天主教是相信是圣安妮就是玛利亚的妈妈，所以他向圣安妮就是求救。他说，如果你打救我的话，我得救以后我就会去入修道院做修士，来到回应回。的确这件事之后他没有死到，过了两个礼拜他就去了是这个奥古斯丁的修道院，是来到报名，是进入这个奥古斯丁的神学院。入了神学院之后，他亦都不能够得到平静，他觉得这些 修道院的那些老师跟他的爸爸一样这么严厉。他慢慢他就去研究有些叫做是默契主义。默契主义就是说人可以透过是我们的祷告和我们的灵修是可以亲近神。又说神是爱，他就说是，如果神是好像我的爸爸和我修道院的老师那样，神就不是爱了，神是恨了。他说他仍然都不能够是得到是解脱。在到1512年，他是得到了这个神学博士的学位， 於是他慢慢就開始教神學。第一部教的書就是詩篇，他由詩篇當中是見到有耶穌基督的苦難，尤其是詩篇好像22篇那樣講到耶穌基督為我們是被釘十字架的苦難，他很開心，很能夠認同原來這一位主和他一樣是有這麼多苦難，但他仍然不能夠明白為什麼神就是愛，仍然都是覺得有個矛盾在裡面。到1515年他又要教書，這次是教羅馬書，他由羅馬書裡面是看到因信稱義，他是繼續發掘到，他是重新發掘到因信稱義的意思，尤其是有羅馬書1:17說義人必因得，因信得生，得生就是因為就是得救了，我們得救不是因為我們行為，這裡說是因為信，以致我們被稱為義人，義人必因信得生。哇，他看到這一度他很開心，大有解脫，他覺得天堂的門已經為他開放，原來這一位神愛我們愛到是將他的獨生子給了我們，以致的懲罰就在這個獨生子的身上，不在我們身上，我們信的人神就稱為義人，以致我們是能夠得生命。他由這一節經文看到神的愛，看到神的審判，一切一切都在這個裡面，他是非常非常的開心。剛才說到這個因信稱義是令到教會是有個改革，直接的引火線是因為聖彼得大教堂的籌款的事。聖彼得大教堂在梵蒂岡，我在兩年前去梵蒂岡亦都有參觀過這個大教堂，非常之華麗。當時他們籌款的時候就跟人說，他說我們你們要買贖罪券，原來天主教是相信有些罪你是可以用贖罪券來到是赦免罪的，所以他們就叫人家買贖罪券，那些錢就用來起聖彼得 大教堂，甚至他們的是教宗是利奧十世亦都是准許賣這個是贖罪券，而他們買贖罪券的時候講到有形有色，說如果你買了贖罪券，將你的罪可以洗到比洗禮更加乾淨，又說如果你洗禮之洗，如果你是贖罪之後用贖罪券，你可以聖潔到比亞當夏娃在他們墮落之前更加聖潔。他們又出賣一些是細型的十字架，說這些十字架和耶穌基督的十架赦罪的功能是一模一樣。他們又說當你捐那些錢在庫房裡面，我們擺入庫房那些銀幣發響叮叮噹噹的時候，煉獄裡面的靈魂就會甦醒。這個煉獄又是天主教所相信的一件事，如果一個人死了，他又不是說聖潔到可以立刻入天堂，那你就去煉獄那裡操練一下，練一下那然後才上天堂。居然是用這些這樣的宣傳手法來買是贖罪券，這個是馬丁路德是非常之不愉快，於是他就寫了95条論綱出來，是黐了在這一個維騰貝格的這個教堂的大門口，是講出當時教宗和天主教所相信有些什麼不對的地方，尤其是針對是贖罪券。這個馬丁路德都非常之大膽又非常之勇敢，我們知道得罪教宗你都不是 你都幾大問題，教宗要你死 你就要死、教宗很大很大權，得到神的庇佑他沒有死到，最終就是以致是帶領出有個宗教改革，以致我們就變成有是基督教，所以我們基督教所相信的就是因信稱義，這個也是馬丁路德他遺給後人最重要的遺下來的，就是他的神學觀，就是因信稱義。我們一起來看看今天的經文，今天的經文15:6就是講因信稱義，但是很有趣，在這裡15:8至12和15:17是講到耶和華怎樣跟亞伯蘭是立約，由這個約當中我們是能夠看得到因信稱義，但是這個之前在15:7和15:18和21又是有一個首尾的呼應，這兩節經文都是講到什麼， 讲到亚伯兰的后裔和地的应许，是神应许给他有后裔，神应许给他是有地。而这个经文夹住在中间的就是一些预言，我觉得这个预言是有双重的意思在里面。这个预言其实是讲到以色列人将会是去到埃及，是在那里要受苦400年才能够是回到应许地，回到应许地才是最重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在这里等候着，我们会将来有一天是会回到应许地，这个就是天堂。所以我觉得这里的好像有一个双重的意思在里面，为神所和神所立约因信称义的人，我们一定是会将来是回到天家，是回到这个天堂。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第一个首尾的结构，就是后裔和地的应许。创世纪15:7-8说，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迦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这里没有讲到是什么地，只是说我要和你立约，我要是赐给你的后人赐这地。但是这个地在创世纪15:18-21亦都是首尾呼应下半段，就非常之清楚。这个是什么地？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亦都是法拉这个幼法拉底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洗人、甲摩人、客人、比利洗人、利弗音人、阿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和耶布斯人之地。讲得好清楚，唔单止呢个地喺度埃及河同埋幼法拉底河嘅中间，而且当时系住咗有十种人喺入边，有十族人。而呢啲系咩人，耶和华都讲得非常非常之清楚。其实神俾亚伯拉罕嘅后裔嘅祝福，系已经系有好多次喺度12:13-15都有讲到。12:2话我要你成叫你成为大国，亦都冇讲过呢个国系有几大，就系要你成为一个大嘅国家。13:16就比较具体一啲，佢话我要使你嘅后裔如同地上嘅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嘅尘沙，才能数算你嘅后裔。哇，呢个好犀利，有几多尘几多沙呢个世界上数不尽。神就是说，如果你数不尽，你的后裔亦都是一样，亦都是数不尽。而去到15:4-5，神又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子。于是令他到外边说，你向天观望，数算众星，能数算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的后裔，亚伯兰的后裔，就好像地上的沙和尘一样那么多，就好似天上的星一样。但我们注意这里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子。我们知道神叫跟亚伯兰说你会有后裔，亚伯兰是不相信，因为他自己已经成75岁，他的太太60几岁，还哪里有得生。所以怎么在15:2，他就收养了一个仆人，他是不是收养，他是过继了一个仆人。这个就是以利以谢，以利以谢就是亚伯拉罕的契仔，他契了这个仆人做仔。我契了之后我不是有后裔咯？当时那些人时时都这样做的，时时没有仔的时候就契一个咯。那他说神给我的祝福就应验了咯，我现在有后裔了。但神怎么跟他说？是要你本身所生。于是今天所讲的是15章，去到16章怎么样？16章他又自己想计了，这次是撒来跟他想出来的计。冇得生点啊？揾个侍女咧，我个侍女下格同你生啦。咁呢个咪系你本身所出嘅咯，就系神同你讲噶嘛。咁咪得咗咯，又应验咗神嘅应许。但系神都话唔系，我俾你嘅应许系要撒来生，撒来生出嚟嘅以撒先至系，唔系下格生出嚟嘅系以撒玛利。嗱，我哋又睇一睇。除了后裔的应许，又有地的应许，又是在12:13-15讲得很清楚，又是越来越清楚这个地是怎样。12:7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十三章十四至到十七节话，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你所看见的一切，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不单止这个约是赐地和赐后裔，是祝福，是亚伯拉罕，这个约还是永远的。有没有看到这个是一个永远的约？而去到十五章十八至到二十一节，就是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也不再重复读一次。但是你看得到十二章七节没有讲到什么地，就是这个地我会赐给你。去到十三章，由于亚伯拉罕是上一个礼拜讲是信靠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给了这个地，他说你举目观看，你能够看得到的我都给你。而去到今日我们所读的经文十八至到二十一节就非常之具体，在哪一道啲，在哪两条河的中间，有些什么人住在那里啲，全部清清楚楚讲给亚伯拉罕听，讲给亚伯兰听。我们看到这个约刚才讲是永恒，而且是非常之确定。耶和华在十五章十八节说什么？我已经是赐给你的后裔。当时亚伯兰有没有后裔？一个后裔都没有。神已经说我是赐给你的后裔，这个是一个永远的约，这个是一个确定的约。那你说嘿，咁都系亚伯兰嘅后裔，亚伯兰嘅地啫，同我有咩关系？我哋睇睇呢啲地同埋后裔有啲乜嘢嘢嘅象征。加拉太书三章七节头先读过，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嘅人就系亚伯拉罕嘅子孙。呢、这个我哋其实就系亚伯拉罕嘅子孙，我哋都系嗰啲信嘅人嚟。另外去到廿九节话，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我们不单止是亚伯兰的后裔，我们还有要承受他的产业。有什么产业？就是刚才所说地的产业。地的产业是什么？我们再看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十一章九至到十节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棚，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这里所讲的他就是亚伯兰，亚伯兰就是因为信，所以他就住了在应许之地。虽然神已经说这个应许之地是给了他和给了他的后裔，但是亚伯兰你有没有看到是作客的，就在那里。同埋我们现在一样，我们在地上都是作客的，是停留在这里，迟啲我哋系要翻到去神嘅天家。我哋都系作客嘅人，就好似亚伯兰一样。而且佢系点啊？佢喺度异地就系等候，等候嗰一座有根基嘅城，系神所经营，唔加人手起出嚟，系神所起出嚟，系天堂，就系我哋将来所要去嘅地方。所以呢度话俾我哋听乜嘢？我哋所有信嘅人都系亚伯拉罕嘅后裔，我哋都系有呢一个产业嚟到承受。而这个产业就是将来在天堂我们的产业。我们或者又看看今天第二个首尾的结构，是讲到这个单方面的约，就是这个是因信称义的约。有很多人觉得保罗在他的书信和雅各，新约的人成日是提到引用到这一节的经文，十五章是六节，因信称义，凭住信神就称亚伯兰为义人，是不是小题大做了呢？一节经文而已，你就讲了这么多东西出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究竟是不是真的小题大做了。看看这个约是怎样立，立约的原因是为什么？为什么神要跟亚伯兰立约？就是因为亚伯兰是问了一句问题，就在十五章八节，他说我怎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神就跟他立这个约，是叫他拿了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锦羊，一只是斑鸠，一只是鹫鸽。我们看到一共是有五样东西，这么多五种的动物来到立这个约，这个约是非常非常之严肃。但我们看到亚伯兰就将这些动物怎样劈开一半，劈开一半之后，这边是摆一半，那边是摆一半， 咁样就陈列咗喺条路上高。嗱，呢一个根据系考古学家话俾我哋听，呢个系喺主前750年至到主前3000年，系当时嗰啲人立约嘅仪式嚟。当时系有好多人，好似系加勒底人啊，同埋客人，佢哋都系会立约。佢哋立约嘅仪式就系咁样，将啲动物劈开一半，然后摆一半喺一边，另外一半喺另外嗰边。所以有好多时我哋听人讲立约就系叫做切约，就系咁解，将只动物就系切开一半，一半系摆一边，一半摆另外一边。嗱，当时嘅约系有两种嘅约，有一种约系平等嘅约，平等嘅约系叫做兄弟约，系大家平等。如果是国家和国家立的约，这两个国家也是平等。如果是人来立的约，这两个人是平等的人。但是如果另外一种就是叫做附庸的约，附庸的约就是不是平等，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和一个低级的来到立约，就好像主仆的关系，也都好像是一个大国和一个小国，一个强国和一个弱国来到立的约。立约嗰阵时一模一样，将啲动物劈开，就系放喺路嘅两边。点解要咁样做？呢个就系一个做一个造就，就系话有一边系若果系毁约嘅话，佢就好似呢啲动物咁样样死无全尸。所以就系将啲动物劈开咗，一样一边就摆开两边。嗱，我哋见到当然平等嘅约就系两个人携手系行过呢条路。但是如果是附庸的约不平等的话，哪个行过这条路可想而知，很可能就是那个小国那个弱国那个使者，又或者是比较低级那个仆人行过。但是在这里亚伯兰和神立约的时候，我们又看看是哪个行过这条路，很有趣、哦、当时说什么？当时说突然间有惊人的大黑暗，亚伯兰就睡着了，瞓着咗之后就有冒烟嘅炉同埋烧着嘅火把喺呢条路度行过。冒烟嘅炉同埋烧着嘅火把系咩嘢？如果我哋读到系出埃及，我哋就知道神系用云柱同埋系火柱嚟到带领嗰啲以色列人。火柱同埋火把就系象征神，神就系自己一个一个行过咗呢条路。呢一个约就系一个单方面嘅约。这个约就是因信称义的约，神是跟亚伯兰说，我是背起了所有的责任，你不需要背起，你信就可以。在历史上曾经有一次，就是神道成肉身是来到这个世上，为你为我的罪是钉上了十字架。这一次亦都是一个是单方面的约，神就是为我们是担起了我们所有的罪，所有信的人只要我们信，我们的罪就被耶稣基督所担当，而我们所得到的就是耶稣基督的义。这个就是因信称义，这个就是在这一个约里面我们所看到，是一个单方面的约，完全是神一个造成，祂是将会负全部的责任，我们是只需要信就可以。嗱，我们见到这个约刚才讲是单方面的约，这个约亦都是永恒的约。刚才说亚伯兰被祝福，这个地是将会是永远，亦都讲到神给亚伯兰的祝福，说这个地是会给你后裔的时候，亚伯兰连后裔都没有，由未来 由已经是未到的事到将来永远，我们见到这个约是永远。而耶稣基督和我们立的约，在十字架立的约都是永远，当他在十字架上是钉死的时候，那些人的罪被赦免，不单止是那阵时的人的罪，以前旧约那些人那些罪都是被他所承担，以前甚至我们这些旧约的人之后的罪他都是承担了，甚至我们是未犯将来的罪都是包在他的身上，这个是一个永远永远的约，这个亦都是一个恩典的约，不是你和我做了什么好事，不是亚伯兰做了什么好事，是值得这个神是为我们立这个约，这个单方面的约，他就是这样摆上自己行过这个尸体 的中间， 耶稣基督就是自己为我们的罪是钉上十字架。见到这里令我想起诗篇诗人在这里八章四节话，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究竟是做了什么事值得神这样是来到帮我们是赦免我们的罪，除了他的爱是没有其他。我看一看下一个是图，这个图是我画的，画得靓不靓？我不是问题，就是刚才那个画得靓不靓自己是赞赏一番。这个就是因信称义，就是这么简单。当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凭着信心，我信我们的罪就是被耶稣基督是担当了，而耶稣基督就是将他的义是摆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因信称义，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是赐给我们，以致是一切信他的人是不至灭亡，是反得永生。但如果我们继续读埋三章十八节讲什么？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就是当我们去到他的面前，我们信的话，我们的罪被他担了，我们当然不被定罪。但是不信的人怎样？就要自己是背自己的罪，不是神不公义，而是这些人不拣选神，披上基督。在新约里面时时都提到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讲到我们信的人，我们就是披戴基督。所以就是这么简单，因信称义，我们披戴耶稣基督的义，耶稣基督就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又看看因信称义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是有什么重要性。其实我们基督徒是有三部曲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第一步就是因信称义，就是 得称义。当我们是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成为义人，我们的罪就被赦免，这个是第一步，就是叫做得称义。称了义之后，我们就是属灵生命的开始。这个也是代表以色列人在这里哀求，在埃及是被罪所捆绑，当他们出了埃及之后，他们就出了罪的捆绑。我们一样，我们信了之后再没有罪的惩罚，神不会再惩罚我们，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是被耶稣基督所担当，而我们就披上了耶稣基督的义。第二步是怎样？第二步就是成圣。成圣就是我们再没有罪的捆绑，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没有罪的捆绑，但我们仍然有罪的诱惑，因为我们仍然是罪人，这个世界上仍然有罪，我们是会被引诱去犯罪。很多时候我们发觉我们就是会是犯错，但是不紧要，但我们犯错之前我们要想一想，最紧要就是我们有权选择究竟我们犯不犯罪，我们不是再是好像以前那样，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我们有这个权利到选择究竟我们是要犯罪还是不犯罪。这个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就是好像那些以色列人在那里旷野，那里走来走去都走不出，为什么？他们就在那里挣扎着，未能够去到他们的应许地。很多时候我们在那里成圣的路上面是有挫折，是有很多失败，有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好像这个图那样，行上一步呢又会跌返落嚟一步。甚至我哋行上一步会跌两步都试过，我都试过。但係我觉得就係始终最紧要嘅就係有个进步。有上有落唔紧要。我喺度1967年嗰陣时好細个，跟住爸爸妈妈去台湾，都唔记得咗係上边个山，唔知道係阿里山呢定係日月潭。嗰陣时係坐火车上去。嘩，嗰啲坐火车又真係旧式，好前七嘅。上咗两步就褪返落嚟一步都夠膽死，係咁就喺度挪下挪下挪下，卒之都係上得到呢个山。基督徒亦都係一样，有上有落唔緊要，最緊要点呀？最緊要我哋係有进步，係有成长就可以。剛才讲过，我哋得救唔係因为我哋嘅行为，但係我哋嘅行为係代表我哋内心所信。所以唔可以话哦，我哋因信称义冇行为唔緊要。 嗱，第三個步驟點樣樣？就係、是、得榮耀。嗱，呢一個到達得榮耀嗰陣時，就係識勞苦，係識重擔。我哋就係行完咗我哋要行嘅路，冇再喺到呢個世上有罪嘅纏繞，因為我哋係已經係歸到天家。呢、這個就係去到應許地，就好似以色列人去到應許地，我哋亦都有個應許地，就係天堂。有好多人講稱義係一次過，但係成聖係一個係一個過程，呢個係真噶，唔係假噶。稱義係一次過，當我哋接受耶穌基督，我哋就稱義。但係當我哋係成長嗰陣時，就係一個過程。但我覺得比較好嘅一種代表係下一個圖，我覺得係比較好嘅代表，就係稱義同埋成聖係一齊發展。雖然係一次過，但我哋時時就係有見到耶穌基督嘅義喺上高。耶穌基督嘅義就係我哋地位嘅義，呢、這個就係神同我哋講：我稱你為義人，你信你就係一個義人。呢、這個其實係我哋一個目標嚟，我哋地位上已經係去到耶穌基督嘅義，但我哋本身實踐嘅義仲唔係去到耶穌基督嘅義，係爭好遠。但我哋最緊要嘅點啊，將我哋實踐嘅義拉到上去同耶穌基督嘅義，咁樣嗰陣時我哋就會越嚟越似耶穌基督。這個另外有一樣好處，就是沒有了一個時間性。有很多人，有很多基督徒就是說：哎呀，我得了啦，我現在已經是稱義了。但是怎樣呢？沒有了後面成聖那一段，就是太注重了稱義，結果就沒有了成聖。我們要成聖和稱義成日是一起看，這樣才能夠看得到我們有多少的成長。有很多弟兄姊妹都跟我讲，所以没有时间性都好。有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讲，我都不记得了我几时是信主，几时是真正信主。有些人是记得很清楚的，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他都记得几时他是得救。但是有些弟兄姊妹又不记得了，很多弟兄姊妹都跟我讲，我蒙查查就信主了。跟着又说我蒙查查去洗礼添。咁我問佢你有冇蒙查查結婚啊咁樣。有啲又話有㗎喎，有啲話冇喎。好多時都蒙查查，如果我哋咁睇嗰陣時睇呢個表就唔怕啦，蒙查查都唔緊要。最緊要係點啊，我哋有實踐上嘅義，係同我哋係地位上嘅義越嚟越拉近，呢個係最緊要。其實呢個睇法亦都係非常之符合聖經嘅教導。我哋知道聖經嘅教導係話我哋得救係有過去式，有現在式和有將來式，文法上由上高我寫了很多經文，我沒什麼時間跟大家分享，但是我們見得到這個是一個合乎聖經教導，我們就是不斷地在這裡成長，不斷地跟耶穌基督的義來到比較，以致到我們是不斷地慢慢越來越似耶穌基督。第三個是首尾的結構，就是講到這個雙重的預言。創世紀十五章十三到到十六節話：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的確知道你的後裔必寄居別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們四百年，並且他們所要服侍的那國我要懲罰，後來他們必帶著許多財物從那裡出來，但你要享大壽數，平平安安的歸到你列祖那裡。被人是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这个是一个预言，是讲到以色列人将会去寄居在别人那里。这个就是埃及，以色列人就是因为是饥荒，就是雅各带了他十一个仔去到去埃及，是见是约瑟，約瑟就喺度係埃及係做宰相，所以佢哋就去到埃及地，係寄居咗四百三十年。亦都係因為咁樣樣，呢一節經文係俾好多唔信嘅人係攻擊嘅。希如明明係四百三十年，由雅各係去到摩西出埃及，聖經點會話四百年啊？聖經唔準確。但你有冇見到呢度講咩啊？係苦待咗四百年，佢哋啱啱落到去埃及冇俾人苦待。因為約瑟是 做宰相，是約瑟死了之後，那些人才是被 埃及人是负债，而且他们将会带了很多财物出来。我们如果读过出埃及记都记得12章35至36节，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这个就是应验了在创世纪15章那个预言，他们就将会是带了很多财物出来。而神是说亚伯兰将会是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回到去他的列祖那里。创世纪25章7至8节说，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数是175岁，亚伯拉罕寿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去。这里又是应验了是刚才所讲的经文，而经文亦都讲到是要去到第四代他们才能够回到去应许之地。我们知道当时雅各带着十一个仔，一共12个仔，其中一个仔叫做什么？叫做利未。利未就是祭司那族的人是出来，以后就会由那个族出来。利未有一个仔叫做可拉，是第二代。可拉有个仔叫做是暗兰，暗兰有个仔是叫做摩西。第四代就是摩西带着以色列人是出埃及，又是应验了这一节的经文。亚摩利人他们的罪孽还未满盈，为什么这里只是讲亚摩利人，不讲其他的九族人？亚摩利人就是代表迦南所住的人，就是亚摩利人。当时他们的罪未是盈满，所以神是容许他们继续在那里再住多430年，以至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才可以是收回这个是应许了给他们的地。嗱，我哋见到呢一个地，头先讲到有双重嘅意义喺入边。呢、这个应许地头先睇到，系代表以色列人要入嘅应许地，亦都系代表我哋呢一啲基督徒。我哋就系亚伯拉罕嘅子孙，我哋亦都有一个天上嘅产业，就系呢个应许地。当我哋系凭住信心嚟到耶稣基督嘅面前，将我哋嘅罪俾耶稣基督，而将耶稣基督嘅义系穿上嘅话，我哋同样系会达到天家。会达到我们的应许之地。其实我们今天讲了很多是关于是亚伯拉罕的约。亚伯拉罕的约是一个是无条件，是一个单方面的约，是一个祝福的约，就是说所有信的人就可以是得到神的义，不是我们自己的义，被神称为一个义人，完全是一个是祝福的约。咁結果係咁樣，咁同摩西嘅約又有咩唔同？點解俾咗亞伯蘭嘅約俾我哋，又要俾摩西嘅約？呢、這個加拉太書3章講得好清楚，呢、這個430年之後所俾嘅約係唔能夠廢除430年之前俾嘅約，就係亞伯蘭嘅約，唔能夠廢除嘅，只能夠係成全。頭先講到雅各話：我哋有信心嘅人，我哋將會。就是有行为，行为是成全了我们的信心。我们要接纳亚伯兰的约，我们是要有回应，我们是要服从。神就是给了摩西的约给以色列人，等他们是有一个标准，等他们知道应该要怎样做来到回应，来到接受亚伯拉罕的约。从来没有人是因为是行为称义，加拉太书3章11节讲得很清楚，就算是摩西的约都不是因为他们做得好而接受而能够是得救。他们有摩西的约是一种反应，一种回应，一种服从，表示他们服从，表示他们的行为就成全了亚伯拉罕的约，就是因信称义的约。所以我们看看摩西的约，就是刚才讲是一个律法，就是标准，写在石板上高，十诫是写到石板上高，没有圣灵入住。以前跟大家讲过，我们新约的人是有圣灵是临到我们身上，是可以帮助我们是守神的律法，旧约的人是没有圣灵入住。这个约亦都是一个定罪的约， 耶稣基督未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他们的罪是未有赦免，当他们不能够做得到那时候，就定了他们的罪，这个定罪的约。为什么新约是这么好？新约是因为亦都是凭着信心接受，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我们不再在律法以下。刚才有没有见到那个图？我们是清义，是见到耶稣基督他的义，他的地位在上高，这个就是成为我们的标准。我们的实践的义是要越来越似耶稣基督，有了这个标准，我们就日日在这里行出来。这个约好像耶利米书31章33节，以西结书36章26节话，是写在我们的心上，不再是写在到石板的上高。而在到以西结书36章26节话，神是将他的圣灵放在我们那里，立这个新约的时候，将他的圣灵摆在我们身上，以致我们是可以守他的律例，他的章典。有圣灵来到帮助我们，不是好像旧约这样自己顾自己潮州人。这个新约也是一个赦免罪的约，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上十字架，我们的罪是被赦免，做错了不要紧，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知错就得。所以这个新约是被旧约好，但是从来没有人是因为行为而称义。这个无论是摩西的约，无论是新约，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一个回应，是因为我们是服从，是接受这个亚伯拉罕的约，所以我们才有这个新约和摩西的约。我们很快又来到今天的结束，我们可以重温一下我们今天所讲这个亚伯兰的约，是一个非常祝福的约，因信称义。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凭着信心去到神的面前，能够成为义人，不是我们的义，是耶稣基督的义，真是一个很大的神的恩典，没有再有罪的审判。这个就是一个祝福的约，亦都是单方面的约，神是单方面是立了这个约给我们祝福。但如果我们要是接受这个约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经过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为我们立的新约。当我们是守这个约，当我们是服从的时候，我们就是接受了这个亚伯兰的约，这个祝福的约，这个因信称义的约。这个就是雅各所讲，我们内心的信心是由我们外身的行为是表现出来，我们的行为就是成全了我们的内心的信。今天结束的时候，亦都想跟大家再看三点。刚才讲我们信，我们基督徒有三个步骤，是称义，是得称义，是得是成圣，还有是得荣耀，三个步骤。今天亚伯兰和神这个交往，这个约，我们见到亦都是有三个步骤。首先开始是什么？就是亚伯兰在十五章二节，他问了这个问题，他说我没有仔，我怎样来到承受你这个约？神就怎样跟他说？你向天观望，你望下天上面的星星有多少星星，你能不能够数得到天上面有多少星星？当你数不尽的时候，你的后裔就是有这么多。第三件事，亚伯兰就信，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第十五章第六节，他是问完之后，他望完天上面的星星，他就信。我们基督徒亦都是一样，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要行这三步。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明白，不等于我们不可以问，我们可以问神究竟是为什么。神是不会嬲我们，但是不要停留在问那里，问完了之后要怎么？要向天观望。天是越黑的时候，你见到越多星，那星是越光。当有很多街灯的时候，你看不是很清楚天上面有多少星，越黑越看见。当我们望我们四周围的事物，当我们望四周围的人，很多时候是非常灰暗，是很黑的。唯有我们望上去天，我们才能够仰望神，是看得到神的光。但是不要说问了，向完天望了就算。第三样我们要就是凭着信心，我们要信。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会被神称为一个义人，是因信称义。 好，请我们大家一起低头去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是给我们有十五章六节这个经文是看得到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是值得你是为我们是送你的爱子是死在这个十架上赦免我们的罪，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所给我们是你的恩典，是一个单方面的约，我们为此而感谢你。愿我们都是学亚伯拉罕一样，是有不明的事我们就问你，但问完之后我们就仰望你，向天观望，跟住以致我们可以信，以致我们可以接受因信称义这个约，以致我们可以在你的眼前蒙恩，成为一个义人。愿你继续都是祝福这个教会，和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